下金匮要略的条文，甜蜜大枣泻肺汤呢是怎么使用在肺痈的。其实它这个有一个是七支十一条，一个是七支十五条。其实七支十五条就跟我们这个肺脏的条是几乎一样了。那在那个讲义的第五页的最下面啊，你看它这个七支十一条它是这样定义的，他说肺痈喘不得卧，甜蜜大枣泻肺汤主之。其实这个主症读来让人有十分的有无力感，就是除非你很会抓主症，否则的话这个这样子要你使用这个汤其实不容易的。就是首先呢，他说肺痈这两个字，我也不晓得各位同学有没有用功到，他一说肺痈你就可以想起来上堂课我们定义肺痈是怎样怎样怎样一个状态。各位有那么乖吗？哦，没有吧，都听完就忘了。其实不会那么难啦，肺痈就是怎么讲，口干对不对，脉跳的比较快，而且会比较有力对不对，那这是基本的这些状况嘛。那然后这样的状况还加上一个喘到不能够睡觉，那这样的肺痈它可能还没有正式的进入产生脓的阶段，因为产生脓的阶段它可能就会开始就比较不喘不咳，开始变成痛啊，要吐脓血这样子。所以在那个还没有正式进入有脓的阶段，甜蜜大枣泻肺汤可以用。甚至换一个角度来说，如果你的组织已经开始化脓了，一开始化脓的那个脓也不见得就是我们那个喷出来的那种黄黄的脓，对不对？一开始化的脓只是像一种很热很热的污水那种感觉，就是还没有变成黄色，就是白血球的尸体还没有堆到那么多。那也就是当它脓还没有破出来之前，都可以视为一种压力很高的热水，当然是脏水。那当然，但是你知道甜栗子它就是在使用上面还有它的周边的范围，就是它的药性还有一些可以延伸扩展的地方，像是用在那个陷胸汤的时候，就是等于是已经处理的是脓跟水之间的东西了。所以因为它还有这个余地，所以当这个脓没有破出来还闷在里面的时候，还有希望被当作是很脏很脏的热水来处理掉。所以就如果你的肺痈是一个还能够喘啊，不能躺下去，咳到不能躺的那个阶段的时候，就有机会用。不过基本上这个辩证点算得上是很难抓，我想今天教完这一条回去之后大家就会把它忘了啊，所以现在我们就来一起跟他说再见啊！就没什么好搞的嘛，对不对？以初学者来讲，这条很难进入我们的记忆系统吧，所以就只能这样啦啊！就到时候真的有费用的时候，就用维金汤就算了啊，就甜蜜大枣泻肺汤就把它忘了算了。那至于说七支十五条啊，这个就跟我们桂林古本这条是很接近的了，所以呢同学就在讲义第七页的上面，你看稍微看一下就好了。它就是胸满胀，然后脸啊会有点浮肿，然后鼻塞呢流清鼻涕可是闻不到味道啊，然后呢喘啊咳啊塞啊这种感觉，那都是一样的。那只是他写说就是肺痈啊，实际上你要把它放肺脏都可以。那他这个后面他有写啊，也不知道是什么本子抄进来的，说是这个甜蜜大枣泻肺汤呢，三天吃一帖，可以吃到三四帖啊，也就是可以吃个三天吃一帖三四帖，那吃到九天到十二天。然后呢，先吃小青龙汤，再来吃甜蜜大枣泻肺汤。那我们在临床上面好像目前得到的情报是，先吃了小青龙再来吃甜蜜大枣泻肺汤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地方，因为小青龙汤是热药，甜蜜大枣泻肺汤是有一个热症比较适合，就是甜蜜大枣泻肺汤是个寒药，所以你中间掺一个小青龙汤，就小青龙汤它可以呢，可以把那些让你咳嗽的部分先安定下来，就是没有错。可是对于这个如果说很标准的甜蜜大枣泻肺汤的主症的话，小青龙汤帮不到太多的忙啊，所以我们这个先吃小青龙再吃甜蜜大枣这个说法我们就暂时把它删除好了，因为这个临床上面不见得有这个需要存在。 啊，所以我们这样就知道一下，所以那这个方子也就学完了啊。那这个方子我想同学就是但它基本的主阵啊很好抓它的调性，那平常可以把它活用到跟其他的方剂来合并使用，那知道到这样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好，那我们肺标准的肺脏呢是这个月必佳半夏汤跟小青龙加石膏汤嘛啊，然后这个从肺啊脸啊鼻腔啊都塞住的这种勉强说是肺脏的，这就是挺力大枣泻肺汤嘛。那再接下来呢，我们要教甘草干姜汤。那甘草干姜汤呢，在《金匮要略》里面呢，是把它归类于这个肺微的方。那么在《桂林古本》里面是称之为肺冷，那当然是肺冷比较合乎逻辑了啊。就是甘草干姜汤还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肺微状态。那么我们呢来看一看这个甘草干姜汤的条目啊，我们金匮的条目跟这个金匮要略的条目跟这个桂林古本的条目一起来核对着看好了。那甘草干姜汤的这个金匮的条目在很前面啊，就在七支五条。是讲义第四页是吧？好，第四页。那桂林古本的这一条跟金匮要略的这一条其实就差很多，但是这两条在临床上面都具有相当的正确性，所以我们两条都要教。首先是他是说，你看啊，在我们讲义第四页的这个金匮要略的条目的第五条，他说肺微吐言末而不可者，其人不可。先看在最前面，首先是在金匮要略是已经把这一条归类于肺微了，那这一条是不是可以归类于肺微，我们先不能这么笃定，因为标准的肺微是这个肺部已经失去功能了，对不对？已经纤维化了。那甘草干姜汤其实说要救到一个完全纤维化的肺，它的效果到底有多好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这个肺它是虽然还没有到纤维化，但是它已经开始在好像关掉了一样，就是已经开始没有什么功能了，就是虽然组织还没有完全进入纤维化的状态，但是那个肺的这个机能已经在严重衰退的状态，那这个时候是可以用甘草干姜汤的。所以如果你把它称之为肺微的前驱期也是未尝不可。那当这个肺的功能开始严重低落的时候，那我们怎么称呼这个状态呢？我想称呼它为肺冷是一个不错的说法，就是这个肺已经没有能量了，它开始停下来了。那一个没有能量的肺它会产生什么主症呢？首先肺如果没有能量了，那没有能量吃饭的人会有力气打架吗？连吃饭都没有力气的人没有力气打架，所以他也没什么好咳了，因为咳嗽也要花力气的。所以甘草干姜汤的咳嗽就是那种好像这个人已经他的肺已经没有兴趣咳嗽了，因为那个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的肺也没有什么好敏感的了，对不对？所以就咳嗽，所以他就说肺微吐言末而不咳者，所以金匮要略这样写。而在桂林古本就写似咳非咳，这个似咳非咳呢，我们就可以说因为肺微这个病它的一个特征就是吐出来那种稀稀的痰特别多。那我们在上一堂课在分辨肺痈跟肺微的条文也有讲，对不对？就是当你的肺开始失去功能的时候，很多本来这个肺要输布的精液都没有地方去了，所以就乱流出来，所以就会变得吐出来那种稀稀的又像口水又像痰的东西特别多。可是呢它相对来讲它想要咳嗽的那种来自于肺的冲动会变得比较低，他可能会因为这些痰啊太多呛到了，所以就咳一咳，但是那个跟肺的感觉比较没有关系，所以就是好像那种痰多到有点塞到刚好怎么样的喉咙痒了，就这样 啊，好，就这样子，就是不是那个从里面发出来的咳嗽那种感觉。那他就说，所以首先是咳嗽的感觉非常的微弱，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是这个人不咳，因为肺冷掉的人他也没有什么，就不太会有燥热的感觉出来了，所以这个人不太咳。然后呢，另外呢，他这个那在桂林古本的时候不咳而吐出来这种稀稀的这种像口水的痰特别多，然后这个人不咳，这三个事情就是定义甘草干姜汤的一个三个主症啊。那桂林古本就定义说这样的状况就称之为肺冷，那我们就用甘草干姜汤。那么甘草干姜汤这个方子呢，我们跟他也是见过面的，在这个太阳上篇的最后面有一个人，有一个状况是那个人阴阳两虚，然后脚伸不直，那我们说要先复他的阳气再复他的阴气，对不对？那就是先给他喝甘草干姜汤，然后喝了之后要从白天喝要等到晚上，要等12个钟头他的脚才会开始暖，那你觉得他的阳气已经恢复了，要先补阳再补阴，然后再给他吃芍药甘草汤，这样他的这个小腿抽筋就会松开，有没有这个印象啊？那个时候就已经看到甘草干姜汤，而从那个地方同学就可以看到什么呀，这个甘草啊，甘草占到4两，炙甘草占到4两，而泡过的干姜只占到2两的这个方啊，它的药性是很慢很慢的，对不对？像四逆汤你现在喝马上就暖起来，可是甘草干姜汤就是慢吞吞慢吞吞的，要12个小时才会暖起来。可是呢，我们这个人体这个最娇弱的这个肺脏呢，要暖它也只好用这样的方法了。因为肺部如果你要暖它，用的太猛的药，它在还没有恢复机能之前就先烧干掉了，就是肺部是这样一种脏，所以要用暖的最慢的方来对付它啊。所以这是甘草干姜汤使用的一个原理原则。那这个甘草干姜汤呢，这个方剂来讲的话，要跟同学稍微提到这个姜的这个泡制的问题。就是我们上次讲到这个仲景时代的干姜泡姜的时候，我大概有提到一下，就是说呀，张仲景用的这个干姜在泡过，大概就是干姜再稍微烤一烤，烤到带一点焦黄焦黑就好了，那恐怕不是像我们今天药局的泡姜。哎呦，我没有准备标本呢，就是我们现在药局啊，买到如果你写泡姜，到药局买到的东西会是一坨像是黑黑的棉花的东西，就是那个姜已经完全泡到好像一坨棉絮一样的感觉了。那现在药局买到的泡姜，如果你去煮成甘草干姜汤，或者什么就是需要用到干姜的方的话，你会发现它没有什么热度，就是不要以为说生姜是逼散水毒啊，那泡晒干的变成干姜了，于是就变成很热的药，对不对？那你以为再泡会更热，对不起，再泡一点都不热了，就是因为完全烧焦了，那个药没有辣味，只剩苦味了，就热不起来了。所以如果你用的是已经药房里面已经是烤成黑色的那种泡姜的话，基本上它不能提供这种温度的。那但是烤成这种黑黑的像棉絮一样的这种泡姜所做出来的甘草干姜汤，临床上有没有用啊？哎，有用。那个甘草干姜汤是止血药，就是泡黑的姜本身是一味效果很不错的止血药。那样子泡黑的姜所做出来的甘草干姜汤，可以用在这个一个人他如果咳嗽咳到吐咳血啦，或者是月经的这个血不止啊，就是那种莫名的这种什么鼻血哪里出血，这种东西你拿来当止血药效果是很不错的，就是泡黑的姜很有止血的效果。我们其实中国人好像很多止血药都是什么东西泡成黑色嘛，啊，那所以呢，你真的用了现代的泡黑姜的话，它就是一帖止血药。那这个中国人有说这个红见黑则止啊，有此一说。然后呢，或者是怎么讲，像是 火神派的这个祖师爷郑清安，他的这个当归补血汤里面啊，就有加泡姜。他就说，因为泡过的姜已经味道变苦的了，那甘味的药加上苦味，叫做甘苦会化阴，就可以变成滋阴。所以你不要说干姜是那么热的药，哎，到了泡姜反而被用在滋阴药里面，可以用来让你的血走得比较稳或怎么样啊。所以它的力道就变成另外的一个状况了。那这是其中的姜的做法。那另外呢，就是那我们如果是张仲景这个甘草干姜汤，那就是用干姜稍微烘一烘，让它不那么辣就可以了，就是稍微烤一下下的干姜。那张仲景这个标准的甘草干姜汤我们要怎么使用它呢？首先是这个我们在看这个症状的时候啊，因为桂林骨本这条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肺冷的症状，可是在金匮要略的那个条目里面，它给了我们一个临床上面扩充它的一个机会。就是你看金匮要略那一条啊，它这个其人不可后面写什么，必遗尿小便硕，有没有看到这里？那他要解释给你听，这是上虚不能治下。其实我在之前跟同学聊到人体这个膀胱的气化功能的时候，就有讲到其实人类的这个小便的这个气化机能很关系到人的胸中大气的。那如果这个地方的能量都已经完全空掉了，胸中已经没有大气了，那你的那个小便的气化机能基本上就会瘫痪了。所以这个人如果不是一直跑厕所，就是尿失禁。所以尿失禁有很高的可能性是因为肺冷，只是这里就有另外一个问题要看了，就是尿失禁是不是一定都是肺冷？那当然不是啦，对不对？所以我们变成需要更多的参考辩证点来，我们来确定这样的一种尿失禁的的确确是肺冷。因为如果是的的确是肺冷的尿失禁，那你就是用补肾药就不会有什么效果。那么当然肺太热也会让胸中大气没有，对不对？那也会尿失禁。那那个是什么深埋散麻杏甘石汤之类的事情啊，就是同学可以分得出来肺太热或者肺太冷。那肺太热麻杏甘石汤炖的那个脉是什么？就是肺脉鼓出来的嘛啊，就是把这个右寸的地方是鼓鼓的，好像发起来一个包子。那相对的甘草干姜汤它的那个肺脉是怎么样的？就是你把到右寸是觉得整个右寸是塌下去的，就是整个右寸是塌下去没有力的不得了，就是把到那个时候就右寸没力没力的。那这个样子就代表你的肺是冷冷的没有气的，而右寸弱的同时呢，其实这个人肺一旦没有气了，全身的气脉都会因此变得比较弱，所以几乎其他肺之外的五部脉拔起来也会觉得那个脉是跳得没力没力的，细细的，就是不一定会沉，但是会细而缓啊、哦。所以肺脉本身是塌掉的，其他地方是细而缓的。然后呢，这样子一个肺气虚的人啊，通常我们肺气虚的人，脾胃之气一定虚，因为肺气是脾胃之气供应上来，也是不能说完全，因为胸中大气是好几种气汇合在这边，但是以肺这个以肺脏来讲，肺阳是来自于脾胃之阳嘛。那这个所以呢，这个人通常呢，他会有一些周边症状，比如说你要观察出他的肺脉塌的同时，你要看一下，看他是不是脸色很苍白，没有血色，就是脸色可能是很苍白的，然后嘴唇可能是很没血色的，就是嘴巴口嘴唇苍白或者甚至是发黑，那就是面白口白。然后呢，这样的一个人通常还会有一个主症，就是很容易头昏。就是上焦气虚的人很容易会发昏的。所以就是当你把这些周边的辩证点加进来看，然后如果这个尿失禁或者是频尿的病人他符合这个周边辩证点的话，你开下 甘草干姜汤就会变得很有效，是这样子啊。所以就知道一下辅助辨证点怎么使用。那所以呢，它的这个土研末是因为肺太冷，不能收摄人的精液啊。那这个遗尿呢啊，就是上虚不能治下，对不对？就是肺中冷。那他后面就有学说必眩多言唾啊，就是这个人一定会容易头昏，然后容易吐这个稀稀的这种口水样的痰。然后呢，所以呢，你就用甘草干姜汤来温它。可是张仲景在这个《金匮要略》这条后面要留下一个转笔，他说，如果你喝了甘草干姜汤没有好，然后这个人反而变得更口渴的话，那对不起，那个人的病我搞错了，他是消渴。那我个人是觉得，当张仲景这样写的时候啊，你要我事先分辨出来我也没什么能力了。就张仲景都这样子乱搞的时候，就是以药测症的时候，我没有更高的感知力去告诉你怎样事先预防。就像张仲景，我上次有讲过张仲景写那个无茱萸汤喝下去更吐的就是小半夏汤。我说你要怎么知道小半夏汤，我说你先喝无茱萸汤更吐就是小半夏汤。就是这样子去认识他了。就是因为那时候脉症那种只是一个呕吐的症，那脉症都分不太出来，那小半夏汤跟无茱萸汤你从外表看那个脉症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你必须先让他吃一种汤然后变得更吐，就说对不起张仲景说吃这汤更吐就是另外一个汤。所以我现在没有那么高的招数可以超越张仲景。所以当你张仲景写到说啊，如果吃了甘草干姜汤反而发渴，哦不好意思，这个人其实是消渴症，我搞错了，那我们就搞错吧，就是吃了药之后再来反省啊。我现在没有更高的医术可以告诉各位。那消渴的话呢，是这个厥阴，在桂林古本是厥阴篇。那消渴比较对照的是我们今日所说的糖尿病的这些周边症状。那到时候再来看啊。那我们今天只是针对这个肺冷这个状况跟遗尿这个症状啊，来让同学认识一下甘草干姜汤。而这个，那同学也刚刚讲过，同学记得一下，甘草干姜汤如果用的是今天的那种泡姜的话，那就是它就是变成一个止血的方子啊。那当然，如果你用甘草干姜汤来止血，你也最好是能够判断出这个人是体质比较冷，气比较虚，所以血不止，这样子的话用起来会比较有效。如果这个人是体质太热而吐血或者流鼻血，那个是比较是三黄汤的事情啊，就是要清热啦，凉血啊。那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教到吐血的篇章，所以吐血跟鼻血的篇章我们都还没有要教到，所以就不是有那么要紧，就是以后会教到了。那这个甘草干姜汤的使用，其实你说它是治疗肺冷是不错，可是你想想看，甘草干姜汤它如果加一味附子就是什么，就是四逆汤了，而且它也算是半铁理中汤啊，对不对？理中汤多人参跟白术，那它基本上你说它治肺冷，它治不治脾胃冷啊？也可以啊，是不是？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是脾胃很冷，乃至于他一直晕眩一直呕吐，可不可以用？可以，因为脾胃冷晕眩呕吐是有可能的，所以用这个方式有可能。那脾胃冷如果是头痛而呕吐呢，那是无茱萸汤，就是张仲景的辨证就这样的，晕眩而呕吐的时候还可以用甘草干姜汤，如果是头痛而呕吐的话就是无茱萸汤了，就是病的种类就不一样啊，就是看抓主症还蛮好玩的。那我们下个礼拜如果我发议案给同学的话，同学就可以看到它有很多延伸用法。那当然延伸用法学不会没有关系，因为甘草干姜汤是一个比较像是一个零件的汤，就是它甘草干姜这两味药其实会放到出现很多其他汤里面，对不对？所以甘草干姜汤治得好的病，通常理中汤也治得好，通常四逆汤也治得好，所以不用太紧张。所以这个汤剂学得很好，就是治肺冷就是一个它特别的使用的地方。那这个之外，其实大家学得有点模糊有点暧昧都还没有关系。那因为它能够 用一种很温和的方法啊，恢复这个肺的这个活力。所以呢，有的时候甚至在肺炎的时候都有机会用到它。比如说像中国大陆的这个普辅州老中医啊，他就有过两个还三个这样的医案，就是一个小孩子得了肺炎，然后西医就给他打这个消炎的抗生素之类的东西，然后打到后来之后，这个小孩子就肺完全没有能量了，可是肺完全没有能量，相对来讲也没有抵抗力了，所以他那个肺炎就不会再退了。那一旦你中医接手的，你发现他就是肺中冷，对不对？你就要恢复他的肺里面的能量，他才能够去消那个炎。那不能说发炎一定是热症，一定是火，不可以这样的说哦。他这个肺没有能量是更重要的主症，所以在重点医学里面，其实抓主症要优先于其他的思考，所以他就用这样的方法抢救了这种得了肺炎的患者，就是有这样子的医案。那所以我们也不能说甘草干姜汤是很无所谓的方啊，在他需要用它的地方还是有意义的。那另外呢，就是说也有历代也有医家提出来说，好，你说这个人呢吐出来的稀痰很多，对不对？似咳非咳啊，然后容易头昏，或者甚至是容易小便失禁。好，那我给他甘草干姜汤下去了，甘草干姜汤喝下去，结果呢这个人没好。那张仲景的书怎么可以症状和了喝下去还没有好？这该怎么，这个时候要找谁算账？就是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甘草干姜汤到底是一个药性极端温和的方，那如果你让他肺暖回来之前，其实他可能已经堆了很多痰水了，这些痰水可能需要用别的方法来排除。那像日本的这个是浅田中博吧，他的物物药事方寒口诀里头啊，就有讲说他在临床上面如果遇到甘草干姜汤不太有效的时候，他发现这个金匮要略的复方之中的桂枝去芍药加皂荚汤比较有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桂枝去芍药加皂荚汤在哪里啊？是在讲义第八页的上面。这个方子啊，桂枝汤是我们老朋友了。那桂枝汤如果是胸口发闷就去芍药，对不对？让这个胸中的气给撑出来，所以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那皂荚丸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对不对？可是他现在把皂荚丸煮到一个桂枝去芍药汤里面，结果会有什么效果呢？那这个皂荚的药性就变成跟着桂枝汤跑，就把这些痰水清一清，所以他就是专治肺微吐研末。就当这个人肺已经失去功能了，这个桂枝去芍药汤可以把能量再灌回这个肺里面，灌回胸口啊，从心阳这个地方撑出来，然后呢皂荚呢药性被桂枝汤拉开了之后呢就可以去痰水。就是有的时候甘草干姜汤没什么力道的时候啊，那日本的就有一家是认为说临床上用桂枝去芍加皂荚汤比较有用啊，这是一点。那另外就是呢，我们既然要开始讲到肺微了，其实我们也就可以去认识一下肺微的一些方子的用药特色。怎么讲呢？就是肺微的用药，如果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讲义的这个第七页开始这些复方，其实这些复方有一些就是治疗肺微的啊。那这个肺微的用药特色是什么呢？肺微的用药特色大概可以分成几个角度来说。就是肺部已经开始没有功能了，开始纤维化了，那这个时候这个肺需要的是什么呢？首先你看第一个方是炙甘草汤，这炙甘草汤我们等一下会教到啊，所以没有附方剂组成没有关系，就外台炙甘草外台秘药挖回来炙甘草汤，一个是甘草汤， 那无论是炙甘草汤或者甘草汤呢，或者是我们刚刚教的这个甘草干姜汤，它的炙甘草这味药都是四两起跳的。也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在治疗肺危的时候啊，有这个重用甘草的倾向，重用炙甘草的倾向。那在古方的世界，甘草是做什么的？是补中焦脾胃之气的，对不对？就是用到四两的时候是补中焦脾胃之气。所以要恢复这个肺部的机能呢，好像还是以补脾胃之气为优先。那当然同学可能会觉得说，哎，补气不是要用人参吗？就我们后代比较用人参，可是在那个年代的那个时候，用的参好像就是用来生津液的。以补气来讲的话，参好像不是那么主要啊，反而是炙甘草比较主要。那像黄芪的话，是在这种事情上面，除非你是加到什么建中汤里面，否则的话黄芪不会太有帮助。怎么讲呢？就是甘草的补是湿湿的补，黄芪的补是干干的补。你的肺已经阴虚干掉，你再用黄芪的话把它烧得更干。所以黄芪在肺胃这件事情上面能够帮得到的忙比较少一点，因为它的这个黄芪的药性偏燥一点点。那么所以重用甘草是一个他开药的这个理路。那另外一条理路是这样子，就是我从现在教大家仲景的咳嗽药的时候，跟同学讲说，通常仲景在面对咳嗽的时候是不用生姜的，对不对？因为生姜会让人更容易咳。可是生姜的更容易咳，也就意味着它的药性会比较上来，所以这个喉